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啦，今晚咧为大家主持嘅咧继续有小弟冯杰啦，咁而我哋今日嘅主持咧仲有我哋嘅饺子 施 淑婷 ，hello， 咁而今日啦就有我哋嘅新主持钟燕诗喺度嘅 ，hello 阿诗 ，hello 大家好， 阿诗加入咗我哋嘅大家庭，兴唔兴奋啊？ 好紧张啊，而家第一集啊嘛， 系啊，咁咧之前阿诗都上过嚟我哋节目度噶啦，做过嘉宾，咁咧就讲过你嘅作品啊，我不是霍金， 系啊， 咁而。在呢個時候都少少咁樣介紹多一次阿詩先啦。阿詩就係一個劇場嘅編劇啦。咁我知道你都曾經做過翻譯啦，或者一啲導演嘅工作。咁亦都喺香港演藝學院嗰度都有教過書添嘅， 係嘛？係啊係啊，教緊教緊， 係嘛？係啦。咁依家嚟緊有冇啲咩創作嚟緊會嚇實行緊啊？ 有啊，而家我做緊即係籌備緊十一月嘅一個新創作咁樣咯。咁將會係一個查案嘅故仔，咁咧冇錯，但係咧係觀眾要一齊查嘅， 互動嘅， 互動嘅，即係你知而家好興㗎啦，咁就會喺十一月頭咁咧就會大家可以睇到啦。咁如果想大家出去一齊破案嘅，咁可以留意一下。 但係廣告時間完咗啦，咁我知道啦。阿詩咧亦都會喺嚟緊嘅我哋嘅一劇之本嘅節目入面咧，帶好多唔同嘅類型嘅劇本俾我哋添嘅喎。咁我知阿詩已經有曬覆稿啦，已經諗曬嚟緊會有啲乜嘢嘅電影啦，或者劇場啊等等唔同嘅題材都會送上俾我哋 嘅。係啊，咁我就揀咗少少啦，都唔可以話全部有曬覆稿嘅。咁我哋即係俾翻啲空間自己可以咩嘛，係咪？到時可以再呢一個即即諗啦。咁但係我基本上我揀咗暫時都係啲我好中意啦。咁同埋有大部分都唔係講英文嘅劇本。 即系点啊？讲中文嘅， 讲中文或者韩文啦、日文啦， 即系一啲唔同国家嘅剧场嘅作品或者系电影嘅作品。 系啦，因为我觉得通常喺香港都系睇到英美啊、荷里活啊嘅大制作啦，咁可能有一啲比较小众啲或者偏门啲，但系其实都好好睇，亦都一啲都唔难去理解啊、消化嘅好嘅作品嘅。其实咁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咁嚟緊咧，我哋今日咧就會講一個劇本啦，咁都係冇幾耐之前上嘅一套電影啦，就叫做《偷戀格里媽》嘅， 法文叫做《Donna Maison》， 係一套法國嘅電影啦。咁樣故事咧就係講一個高中嘅老師，咁就見到一個學生寫嘅一篇周記，係關於一啲中意咗佢同學仔嘅媽媽嘅題材，咁於是就好想佢繼續寫落去啊，於是就甚至乎係做咗一啲超越咗道德界线嘅东西，都希望个学生去继续写落去嘅咁样嘅故事啦。 咁阿诗呢个系你拣俾我哋嘅第一集，即系你主持嘅节目入面嘅剧本。 系 咁呢个剧本有咩咁吸引到你呢？ 因为咧其实佢系一个电影啦，但系佢里面其实主要就系讲话嗰个学生佢写一个周记，咁嗰个周记里面咧就即系嗰啲古仔系好曲折离奇嘅咁样。咁我就觉得呢、這个关于写作呢一样嘢，咁系令我觉得好吸引噶咯，同埋我本身真系好中意呢个戏里边即系嘅所有嘢，因为佢就系讲喺一个人佢可以为咗写嘢，其实就可以去到几尽咧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好得意嘅题材咯。 同埋我哋睇嘅时候咧，真系会穿越喺真与假之间咧，有一种即系迷霧喺度嘅，究竟邊樣係真邊樣係假嘅咧？咁呢一個咧，可以等一陣我哋嚇講完個故仔翻嚟之後，再慢慢去討論一下成個劇本上面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咁而今次呢一個作品啊嘅導演亦都係個編劇啦，就係呢個法蘭索亞奧桑啊 Frank。 我哋通常会叫佢做 O 先生嘅。 O 先生 系啊， 系啊 ，François Ozon 啦，系啦，就系人称 O 先生啊。咁一个法国影坛一个有人称佢为一个鬼才嘅导演啦，咁亦都受到好多人嘅瞩目嘅。咁而今次呢个嘅《Dans la maison》啊，《偷恋隔离妈》，虽然个译名就怪怪地嘅，即系我讲紧个中文嘅译名啊，即系有时睇完啲译名，即系同个戏都完全冇关系，即系唔系完全冇关系，而唔啱标啊， 系系个感觉唔系好似 系啊。啱啱我哋喺咪后嘅时候都讲话。睇個咁嘅中文譯名，以為係套喜劇啊，搞下笑咁就算㗎啦。但其實完全唔係㗎嘛，個戲入面 係啊，佢完全係講，都幾某啲嘢都幾寫實嘅，即係夫婦關係啊，喺個家庭要啲咩？咁佢都幾嚴肅去認真去對待一啲嘢，但係我哋就會以為佢係嗰啲 鳩片啊，搞笑啊， 嗰啲個愛情輕喜劇嗰啲 feel 咯，係啊， 係啦。咁但係嗱，今次嘅電影亦都係由一個西班牙嘅舞台劇。个剧本咧，改编而成嘅，本身个剧作叫做《The Boy in the Last Row》嘅，跟住就喺2012年嘅时候啦，咁就改编咗做一个法国嘅电影，叫做即系《Dans la maison》，即系英文就系《In the House》咁解啦。咁因为今次呢一个故事嘅内容咧，主要都系发生喺一间屋入面，咁就系呢一个高中嘅男仔佢个同学嗰间屋入面嘅。咁究竟啊呢个故事嘅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咧？嗱，我哋转头翻嚟再慢慢同大家讲啦。 一劇之本，主持鍾燕姿、施淑婷、馮傑。 大家好，欢迎咧翻到嚟一劇之本。咁我哋今日嘅劇本咧就会系偷恋隔离妈啦。咁头先都讲到咧，依个劇本啦，咁其实系一个法国嘅导演导嘅戏嚟噶啦。咁故事内容系啲乜嘢咧？咁我哋依家又讲下咯。 头先其实都已经提过下，由一个高中嘅老师咧开始讲。咁呢个老师一开始就系觉得，依家啲学生唔掂啊，叫佢写周记，每人写两句。哦，星期六咧就冇嘢做，食下披萨，睇下电视，星期日就 hea 下，完咁样。即系个个学生都系写两行，跟住老师就觉得，依家我哋嘅下一代系咁样，点算啊？呢个仲要系一个教法文嘅老师。我谂香港嚟讲就系叫教中文嘅老师啦，即系佢哋本身教母语嘅。 同埋佢出过书嘅，咁所以佢对于文学嘅要求都系比较高嘅。 但系对住呢班咁嘅学生真系，真系眼都反埋啦。咁但系偏偏咧，佢喺芸芸咁多个学生当中咧，就发现有一个咧好特别嘅。咁咧佢就會敘述咗好長佢同另外一個嘅同學仔之間嘅一啲關係啦。佢入到去同學仔佢住嘅地方，然之後咧教佢數學啊。咁同埋咧亦都描述埋佢對於嗰個同學仔嘅屋企、嗰個同學仔嘅媽媽等等嘅嘢。咁就開始吸引咗老師嘅注意咯。 係，同埋佢寫完個周記結尾嘅時候，佢寫咗一句待續咁樣。 To be continued。 係啊，咁就令到個老師覺得都好有趣啊。咁於是咧，好想繼續去令佢寫一啲好嘅作品啦，去專登私底下約佢，諗住指導佢啊咁樣嘅。咁跟住咧喺指導佢嘅過程啦，咁個同學又繼續寫佢嘅作品啦，咁樣佢好快啊，比老師俾佢交功課嘅時間更加早就已經俾咗老師睇啦。 因為佢係周記嚟噶嘛，通常就星期日之後星期一交啦咁樣。咁啊，同學星期五嘅時候已經話我寫完啦，其實不如依家俾你睇，因為我呢個 weekend 要讀數學啊。所以好得閒，所以我寫定先啦，你睇啦咁樣。 係啊係啊，咁個老師指導過程又會俾本書佢啊，跟住佢又會俾翻佢篇文俾老師啊，咁樣呢個過程啦。咁老師又會好認真咁樣同佢探討佢嘅作品啦，同埋呢個老師又會將佢嘅作品同佢太太去分享，因為佢覺得好有趣啊咁樣。 但係呢個嘅同學仔嗰啲題材咧，開始令到老師或者令到老師嘅老婆開始覺得，喂有啲唔係好對路喎，因為佢講緊佢好留意嗰个同学仔个妈妈，又或者好留意嗰个同学仔成个屋企，甚至乎佢好似有啲想介入喺呢个嘅屋企当中，因为老师亦都即系见到佢写啲咁怪嘅嘢咧，佢都揾一揾呢个同学仔啲背景嘅资料，发现咧佢嘅妈妈一早就已经离开咗啦，咁而个爸爸咧就系受咗伤嘅，做唔到嘢嘅，咁我哋可以想象到就系一个所谓嘅破碎家庭底下长大啦，咁就好似好想了解一下一个所谓嘅正常。 的家庭會是怎樣呢？如果我在入面生活的時候會怎樣呢？從而呢在個作品入面講到他好像很想取代了他那個同學仔的地位而入到他這個家入面樣。 好啦，跟住直至到呢 有一小小事件發生了，就是這個同學仔的媽媽覺得，因為這個同學怎樣入到他朋友的家的呢，就是他幫他補習數學的。咁跟住佢媽咪呢就覺得啊，不如都係認真真幫返自己個仔去請一個補習老師啦，唔好要個同學喺度行嚟行去啦，喺間屋企度咁樣。咁於是呢呢個男主角即係呢個學生啦，咁佢就同老師講我寫唔到落去啦，因為我要俾人炒啦，俾人炒啦， 入唔到嗰间屋入面，我就写唔到呢个古仔啦。 系啦，咁所以你老师你要帮我，咁嚟紧下个星期一就有呢个数学测验。如果我帮到佢考到好好嘅成绩，咁我就可以继续留喺个屋企写个古仔啦。咁样个老师开头咧都话啊，用你嘅想象力啦。咁但系最后咧，佢都系抵唔住颈去偷咗个试卷俾呢个同学仔，希望帮到佢可以继续留喺呢个屋企嘅。 咁就从而都睇到。这个老师开始有啲即係陶醉咗入去呢个同学仔写嘅古仔当中，甚至乎係即係帮佢做埋呢啲唔係太合适嘅行动啦，咁都想呢个同学仔去写呢个古仔。咁但係之后继续发展落去呢，咁个同学仔开始呢就更加多一啲可以话越轨嘅行为啊，甚至係偷偷地走入去间屋入面啊，去 争取同佢妈妈单独相处嘅时间。 冇错啊，咁之后再发展落去咧，甚至乎佢写啲诗俾嗰个妈妈，当即系个妈妈同个同学仔个爸爸之间好似有啲感情嘅破裂嘅时候，佢好似乘虚而入啊，甚至乎去到佢哋两个开始有啲感情嘅关系啦，咁令到嗰个男孩子即系呢个同学仔啦，咁就会见到，咦，佢同自己个阿妈喺度锡紧喺个厨房度，咁就开始好担心，喂，发生咩事啊？点解会咁样噶？ 系讲到呢个位置都系觉得一个好普通啊，普通嘅一件事件啊，或者一个故事。但系呢个戏最有趣嘅地方就系佢当中加插咗一啲呢个老师同佢老婆分享呢个学生嘅作品嘅时候讲嘅一啲嘢，佢哋唔同嘅睇法啊，于是同埋佢牵涉緊一啲真实嘅时间性啦，同埋甚至乎牵涉埋个老师同师母落去佢嗰啲嘅周记故事里面。咁于是令到呢真真假假更加令观众呢去分得唔清啊。令观众你一直睇度睇緊嗰啲信嘅时候，你都一直觉得个故事系咁样发生㗎嘛。到直至有一个位呢，到佢写嘅文章里面呢系写到话 佢个同学仔 系好愤怒，甚至乎吊颈嘅咁样。 系啦，吊颈自杀应该死咗添嘅。 死咗啦。咁个老师就好紧张咁样冲入课室啊，呢个同学有冇返啊咁样。跟住先至发现原来。 个学生真系冇返。 真系冇返。 跟住老师就好惊啦，喂夏花真系，夏花真系嗰个同学。學仔啦，跟住喂，夏花去咗邊度啊？冇翻，跟住個篇文就寫咗佢吊頸死咗喎，咁跟住即刻冲去校务处，跟住就揾个同事，喂，打电话俾阿夏花个阿妈，发生咩事？点解佢冇翻学？咁然后打到佢好神色凝重咁样，咁、那个校务处嗰个姐姐同佢讲病咗。 于是乎咧，咁我哋作为观众就知道啊，原来依、這个。作者都唔系真系咁可信嘅啫，佢有机会系写紧一啲作嘅嘢出嚟嘅啫。咁究竟佢有冇同佢妈妈锡过嘅咧？又或者边之前嗰啲古仔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咧？咁呢个就系趣味喺度啦。咁样 即系佢到最尾咧就讲即系佢咪作嗰个同学仔吊颈死咗嘅，咁发现冇啦，冇死到啦。咁但系咧有一场戏就系讲呢个男仔咧就坐喺球场嗰度就伤晒，咁个面流晒血咁。咁咧佢就话啊，因为咧佢就同嗰个同学仔就因为佢知道咗佢同佢妈妈嘅事咧就打交，咁然之后就话我写唔落去，系俾人打啦，其实 我唔写啦，以后都唔写啦 咁样。咁跟住咧，点知即系点知咧，佢就冇真系决定唔写，因为佢话我要帮自己揾一个结局。因为系啦，因为其实佢自己虽然喺个周记度不停咁样写紧人哋间屋，但系其实都系讲紧自己嘛，就系我好渴望喺呢间屋里边成为一份子。咁佢就话，但系我而家咁样，我冇结局，我要揾个结局。于是咧， 佢就走咗去佢老師嗰間屋嗰度敲門，咁就去揾佢老師嘅，冇錯，佢師母啦。咁就兩個人就獨處一室， 咁啊惹人下想喎，究竟發生啲咩事咧？ 究竟發生咩事係唔知道㗎？係 啦，咁而同一日就喺呢個男仔入咗去師母個屋企入面嘅時候啦，同時間即係代表嗰個同學仔逃學啦。咁而喺學校啦，上上下一堂突然之間個校長走入嚟揾個老師就話：啊老師啊，你出嚟啊咁樣啊，同埋啊夏花喺咪度啊？即係嗰個另外嗰個男同學啦，就話一齊出嚟啊咁樣。咁鏡頭一轉就發現原來校長係知道咗阿老師偷數學試卷嗰件事，又係阿夏花去告發佢嘅，因為啊曾經阿夏花同埋個老師之間又有過啲瓜葛啦，因為阿夏花覺得阿老師當眾侮辱佢啊，要佢朗讀篇文又指正佢有好多錯誤嘅地方，跟住佢覺得自尊心受損啊，咁因此咧將呢件事去告發嘅老師，而老師因此亦都俾人炒咗。咁老師俾人炒咗之後就心心不憤咁樣就翻屋企，翻屋企嘅時候對住個老婆，然後就知道咗原來嗰個同學仔曾經單獨上過嚟而同佢自己嘅老婆共處一室嘅喎。 咁佢太太好嬲，執嘢走啦，我哋要離婚啦咁樣。咁呢個老 係咧無啦啦咁。 係啦，我哋觀眾都係有個疑團喺度嘅。咁喺老師嘅角度就好似係你同咗個學生上床啊咁樣。 因為個老師睇到嗰啲學生嘅周記，嗰、那個周記裡面首先佢已經成功咁樣引咗嗰、那個勾引咗佢同學嘅媽媽同佢嘴嘴㗎啦嘛。咁佢就話同嗰個即係師母獨處一室嘅時候咧，咁佢又用好多形容詞講佢嘅小腿啊，又話講佢嘅皮膚點樣發亮啊，即係好似即係佢對於呢個師母係好明顯係有一個慾望喺度。咁所以當嗰個老師見到佢咁樣描述自己嘅老婆嘅時候，就梗係火都嚟啦。同埋個老婆仲要一入到屋企就同佢講：我要走啦，而家我翻阿媽度住啊，做咩？點解？咁所以其實佢就即刻聯想到呢啲嘢咯，就妒忌起嚟咯。 係啦，咁最終就係個老師就同個太太就分開咗啦，咁同時間佢又喺學校份工啊俾人炒咗啦，乜都冇曬啦，咁最後一場我哋就見到佢喺個公園入面坐低， 好老道㗎， 好老道。咁而喺老道嘅時候，連副眼鏡都唔記得戴啦。咁嗰陣咧，咁個同學仔咧就突然之間出現，就翻嚟揾佢，跟住就同個老師喺度傾偈，咁。感覺上係，咦個老師好似冇再去即係怪責呢個學生，而佢哋之間又重新建立翻一個關係，好得意嘅最後就係描述個同學仔同個老師講：你睇下面前咁多間屋，我哋想入去邊一間屋入面都得咁。咁我感覺係，咦其實佢都係講緊一啲關於創作嘅嘢，佢可以喺創作上面繼續同佢老師一齊叫做並肩一齊去探索或者一齊去創作唔同嘅嘢啦。咁、那個故事就喺呢度咁樣完咗啦。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今日嘅一劇之本咧，同大家讲《偷恋隔离妈》当阿 Mason 啊呢一套嘅法国嘅电影，咁系由呢个 François Ozon 咧同大家编剧嘅奥先生啊。咁呢套电影咧，啱啱我哋提过就系嗰个真实咧，同埋虚构当中咧，我哋系有一份疑惑喺度嘅，究竟喺个戏入面描述紧嘅一啲嘢。是不是真的发生了的呢？因为我们都刚刚听的时候都知道有很多是个学生他所写的那篇的周记啦，由他的文字去描述，然后由个老师去看，然后镜头入面再呈现出来。那我们就想究竟这些东西是真的在个戏剧的事件上面有发生到，定是纯粹是那个学生的文字上面写出来的。那在看的时候有这一份的真与假在这里，我想不同的观众去睇咧，都会有唔同嘅感觉嘅。至少我哋系头先喺咪前去讨论嘅时候咧，都话：咦，唔系，我哋几个就咁喺呢度直播室入面三个人去睇呢个戏，喺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唔同嘅印象，或者去睇呢个戏嘅时候有唔同嘅认知。对于成个嘅真与假咁样，起码我自己睇嗰阵咧，就会觉得：诶，唔系嘅，啲嘢唔系真嘅，因为我系觉得。 嗰、那個老師係睇緊學生創作，而呢個創作好明顯就係一定係虛構㗎啦。咁而佢係虛構嘅話，我哋就唔可以將嗰啲嘢當真㗎嘛。咁但係唔係，你哋去睇呢個戲嘅時候咧，即係阿師同埋阿餃子，好似都喺起碼前半部分喺個學生吊頸嗰一個部分之前都係入信嘅。咁呢個就好特別嘅。 因為佢一開頭係用周記嘅形式去講啊，變咗你已經好相信嗰啲事係真係嗰個學生星期六日發生。新噶咁样，同埋因为佢系学生嘅身份咧，你会好觉得，同埋冇交代过佢之前写过一啲咁好嘅故仔，你会觉得佢真系写紧周记咯。 系， 所以我就好入信嘅。 九子，你好容易相信人。虽然我都系去到佢吊颈咧，我先觉得喂会唔会有啲太夸张啊？呢、這个学生写嘅嘢，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一路以嚟咧，即系由头开始，我已经系一路都系信下唔信下，信下唔信下，即系不停好似过山车咁，咦系咪真唔系真？你不停会喺度估咯，跟住你就会不停咁印证，咦头先佢咁讲，而家系咁讲，系咪真噶？咁同埋咧，嗰个学生有一个好特别嘅特质就系咧，你知道佢系好睇通眉头眼牙，同埋 佢拣最后排坐噶嘛， 系啦， 睇晒所有嘢， 系啊，我估都系啊，以退为进就系呢啲嘢。咁咧佢就会即系佢系好知道，哇个老师中意睇我呢啲嘢，咁佢会用好多方法去引佢去即系继续想睇，即系例如佢会特登好记得有一篇头先你咪话，佢会预先。就将下个礼拜嘅周记交咗先咁，咁但系你有冇发现佢仲有一样嘢做过就系咧，佢甚至唔系周记，佢是但一个 是但一个功课， 一个功课，即系例如嗰个功课就系 形容词功课， 就系你要用呢扎形容词串成一个故仔咁样，咁佢都照写嗰个故仔嘅，咁你就见到嗰个学生其实佢真系好知道嗰、那個讀者，即係嗰個老師，其實係想要啲咩？即係嗰種哇，好想知道人哋屋企裏面其實發生咩事啊咁樣。因為 Donna Mae Song 即係嗰個 In the House， 佢真係講緊係一間屋啊嘛。即係好似香港人咁，我哋不嬲，我哋就係住嗰啲豆潤嘅樓，係咪？咁就算對於法國人嚟講都係，即係嗰啲人可以住一間屋咧，我估都係比較有錢啊，即係比較大家好想入去睇，喂，有錢中上家庭嘅生活係點啊？咁而對比翻呢個學生，或者對比翻呢一個老師，其實佢屋企佢都係住阿你見到佢都係一層樓啊咁啊，咁所以變咗嗰、那個即係偷窺嘅慾望就變咗好強咯。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點解無論觀眾啊或者係嗰個故仔裡面嗰個老師都俾人吊癮啊，就係因為咁解咯。 同埋本身嗰個老師其實佢係一個作家啦，同埋佢出過書，但係又好似情況唔係 出咗一本， 出咗一本書咁銷量唔係咁好，即係好似係屈不得志咁樣， 好似冇人明白。佢啊，咁所以你見到由一開頭佢已經係嗰啲咧，即係嗰啲好燥底嗰啲老師嚟㗎啦，已經話呢個政策又唔好，嗰、那個政策又唔掂，啲學生全部俾撕啦，因為個個寫啲嘢都係垃圾咁樣。咁你見到哇，忽然間有一個有趣喎呢、這個， 勾起咗佢寫作嘅慾望， 撩起佢啊咁。咁同埋咧，你如果你記唔記得佢老婆點樣批評佢本書啊？佢都係話佢咧，係一個好無聊嘅愛情小説嚟嘅， 最後嘅時候 咁所以你可以谂下，其实佢真系好孤独嘅，我觉得系啦。咁但系忽然间就有个咁嘅人出现咗，咁而里面啲嘢亦都系，即系其实我哋啦，或者系佢老婆，即系嗰个老师嘅老婆啊，佢两公婆嘅讨论都系，哇，系咪真噶？如果系真嘅，使唔使阻止佢继续咁样做啊？咁而呢啲嘢都系，哇，非常之引人入胜。 呢个就系好特别嘅地方。我哋依家坐喺呢度三个人就话，我一开始就系唔信嘅个。同學寫嗰啲嘢都係創作嚟嘅，咁阿餃子就信曬嘅，喂真個真個，直到佢吊頸嗰刻發現，原來唔係真嘅喎。咁阿師咧就係半信半疑嘅，即係呢度已經有三個唔同嘅觀劇嘅感覺。咁但係最特別嘅就係，就連喺個戲入面嘅角色都已經會有唔同嘅感覺，就係喺個老師睇緊個學生嘅寫作，同埋個師母睇呢個學生嘅寫作，兩個人咧都會有唔同嘅觀感嘅。就係個老師就話：，唔緊要。呢啲嘢佢系写啫嘛，我哋系想教个学生创作点样去写好嘅文章，用一啲点样嘅好嘅词汇啊等等。但系个师母就会话唔系，佢依家写紧啲嘢系真噶，你要阻止佢，因为喺道德上面唔应该咁样去写落去咁样。咁呢个就系造成咗，就连喺戏入面嘅角色睇嘅时候都有唔同嘅感觉，带俾我哋观众又会多一个层次嘅睇法咯。 系呢个戏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好似系戏中戏咁样，但系呢个戏。 中戲又會同一般我哋睇開嘅，譬如莎士比亞啊，仲係《之夢》嗰啲嘅戲中戲係好唔同嘅，係兩條線係同時發生緊咁樣嘅，因為 即係譬如頭先馮傑話嗰兩公婆，即係嗰個老師同阿師母啦，兩個其實睇咗嗰個學生嘅周記嗰個作品之後，其實佢哋嘅反應係好唔同。咁我覺得其實除咗佢哋信唔信嗰個事件係真實之外呢，我就覺得個老師同嗰個師母最大嘅分別就係呢，其實個老師呢，我覺得呢對於佢嚟講係真定唔係真唔係最重要嘅，因為佢仲有一陣呢，就係喂你技術上要咁樣咁樣咁樣寫，嗱你我唔理你真定假啦，总之你咁样写话咩喺个雨中度有黄叶落嚟就系好老土啦，系啦，咁总之你老土就唔准写咁样啦。咁其实咁但系师母嘅睇法就唔同，我觉得师母咧其实佢比较阅读字里行间嘅感情多啲嘅，即系佢会觉得喂如果继续咁样落去系会有人受伤，咁师母其实系好抗争呢样嘢嘅，即系话喂嗰、那个屋企里边，譬如嗰个客花嗰、那个成个屋企爸爸妈妈会受伤害，呢、這个男仔都会受。仲有你，即系你容许佢咁样继续喺度做，你作为老师，你都会出事嘅。咁其实阿师母就系比较，即系佢会关顾一啲感受上嘅嘢多啲咯。我会觉得，咁但系咧，阿老师咧，佢虽然系一个所谓好热爱文学嘅人啦，咁但系反而咧，佢对于一啲真实嘅人企喺佢面前真实嘅感受，佢就反而系冇咁关注咯。咁亦都呢个我就系觉得啊，佢呢一个导演佢或者呢个编剧佢聪明嘅地方就系表面上其实好似系拗紧我哋信唔信啊真定假，但系其实佢系反映紧一啲唔同嘅人背后嘅价值观，同埋佢点样阅读一个作品而反映到佢心里面真实嘅感受同谂法。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又系令我觉得哇好好睇啊咁样啦。 同埋其实喺个角色设定上面咧，其实老师本身系一个好比较保守派啊、文学啊嘅古典啊嘅一个老师啦、一个作家啦。咁但系佢老婆咧，其实佢都系参与艺术嘅，但系佢系开一个系当代嘅艺术廊嘅一个负责人咁样。咁变咗其实本身嘅角色设定已经令到佢哋对于艺术或者呢件事嘅睇法好唔同，所以冲突就喺度咯，系已经铺紧佢哋最后点解会分开啊？咁样， 即系你见佢个老师一开头佢发掘到呢、這个即系。有天才嘅小朋友， 明日之星啊！ 系明日之星嘅时候，咁佢已经就喺俾啲文学经典佢睇，咁你叫佢睇狄更斯啊、Chekhov 啊嗰啲，即系嗰啲经典啦、啊，经典。咁你都知道系咩人好啦，一去到佢老婆嗰个艺廊，全部都系Mary 吹气公主。咁有啲人就话，即系俾人话佢老婆，即系讲闲话，就你老婆其实唔系开艺廊，系开性商店系嘛咁样。咁所以佢老婆就卖紧一啲好极端嘅新派嘅作品啦。咁系个男人就其实可能中意啲古典啲嘅嘢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又系好有趣嘅，因为咧，点解嗰个艺廊会唔成功咧？点解个艺廊即系其实好得意个佢啲作品，佢就系 Mary 吹气公仔啦，全裸嘅，咁但系咧佢就喺上面摆咗希特拉个样啊，或者系摆咗毛泽东啊个样啊，咁其实你就即刻会反思咯，即系其实权力同性系乜嘢？即系我即刻见到嘅嘢，咁我觉得其实好赤裸嘅，即系对于我嚟讲就系佢咪就系直接问最直接嘅问题咯，即系就系、是、性欲系乜嘢，欲望系乜？而權力是什麼咁樣樣，咁我就覺得哇呢啲作品對於我嚟講，即我就好中意嘅， 但係絕對唔會買咯， 係啊，絕對唔會買。咁甚至有啲人就覺得，喂，你行入去都好似唔好意思咁，咦？點解唔好意思啊？我哋會。即係我就會覺得，因為人類要直接面對自己嘅慾望，嗰樣嘢係好赤裸，而唔係人人都可以承受到嗰種赤裸咯。咁我覺得喺呢一方面，佢老婆係比較可以承受到赤裸，但係嗰、那個老師都係相對地保守，所以佢唔能夠面對佢自己嘅生活。點解佢咁？被呢一个小朋友嘅周记吸引，就是因为其实佢系冇理到佢自己生活里面发生嘅嘢嘅，即系老婆就话：喂，我哋好耐冇亲热过咯。老婆又话：喂，我间艺廊要执笠啦，因为咧嗰啲吹气公仔冇人买咁样。咁但系佢一路都冇理，冇理，冇理，就每日就去同嗰个男仔讲：喂，你呢只字唔可以咁用啊，黄落叶黄色太老土啦。佢净系。好專注一啲好假，其實同佢生活係完全唔關事嘅嘢。咁、我又係見到，哇！即係好似佢老婆賣緊嗰啲好離地，係咪？咁、但係原來事實上更離地嘅就係佢呢個老公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夫婦其實呢一對人物佢又係寫得好好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 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其实除了呢对夫妇，其实另一个屋企就是 in the house 嗰个 house 里边嗰啲屋企人啦。其实佢哋每个角色都一样系好立体嘅咁样去形容啊。里边其实有个对比嘅作用喺度，就系其实佢哋嗰个美满家庭啦，里边其实三个爸爸妈妈同埋个仔啦。咁其实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各自嘅欲望嘅，咁但系佢哋冇俾呢啲欲望去令到佢哋个家庭破坏到咯。咁就同呢对夫妇好唔同咯，即系譬如佢爸爸咁样好事业向上嘅，即系事业心好重嘅，但系最后佢又会同翻佢老婆去商量啊，照顾翻佢老婆。咁啊，阿仔其实对于阿男主角同学仔，其实有一种同性嘅欲望嘅。 系 咁，但系 我哋头先冇讲到啦，就 系 佢哋当中有个嘴嘅场合， 系 就系、是、有一晚嗰、那个男仔啦，咁就去到呢个同学仔屋企度瞓嘅，跟住因为教佢数学教到太夜。 其实个男仔专登要教到咁夜，因为想留喺佢哋屋企。 系啦，点知呢个嘅男同学咧，就喺佢瞓之前咧，走埋去，跟住就嘴对嘴啜咗佢一啖咁样，跟住佢就好愕然咁样就离开咗啦。 交代咗佢有呢个欲望啦，咁但系佢最后冇因为咁样而俾呢个男仔继续留喺屋企咯，佢决定放弃佢，因为佢伤害咗佢妈妈，见到咁样，咁亦都系个妈妈又系啦，其实佢都系好想去继续去装修屋企啊，佢有一个想继续读翻一啲类似设计啊咁嘅课程，但系佢都因为屋企嘅缘故，咁就同佢丈夫最后系去中国发展佢嘅生意咁样，咁会见到有个对比喺度咯。 个对比嘅意思即系嗰个对于欲望嘅处理的方法， 是 咁其实呢个会不会是今次呢个剧本的一个命脉或者一个重要的主题嚟嘅？ 我觉得欲望绝对是一个佢好主要想去探讨嘅嘢咯。咁我觉得譬如饺子头先讲得好好咧，因为其实我都冇咁样睇过，就是原来每个人对于欲望嘅处理系唔一样。咁但系我睇嘅时候，我就净系睇到就喂系，即系每个人都系有嗰个欲望，而佢最尾佢咪话咧呢度每一间屋我哋都可以入到去。咁其实个 key 就系话，因为每一间屋里面都会有欲望咯，即系只要有欲望， 想要嘅 系啦，即系要想要嘅，例如头先譬如话佢嗰个妈妈，佢好想装修间屋噶嘛，即系佢好想将佢依家已经美轮美奂，即系喺人哋心目中好完美嘅屋，佢就重新画个设计草图啊嘛。咁即系其实佢就算我哋人其他人睇到系好美满嘅生活，其实佢自己里面都系有唔满足噶。咁而呢一样嘢系好人嘅，其实即系嗰个男仔，即系写呢啲周记嘅呢个男仔，咁其实后面有一段咧，我觉得佢系即系艺术上处理得好好嘅，就系话当佢俾人赶出间屋，即系个客花决定就同爹哋妈咪讲，我唔要佢做我补习老师，你请过个真嘅俾我啦。咁佢就被即系辞退咗。咁咧跟住咧，佢就有一段，即系佢就系呢个男仔写嘅一段周记，就去描述佢其实每一日嘅生活系点样嘅。咁嗰段我系好深刻印象，因为咧嗰一段嘅枯燥无味嘅描述方式，就正正系点解呢个男仔佢需要创作嘅原因咯，即系佢嗰段系咁样嘅，即系类似系六点我就会起身，六点十五分我就会煮咖啡俾我爸爸，咁一路就讲到几多点佢就会翻学，翻学之后会点，咁就系用一个时间表嘅形式去叙述嘅。咁其实就系呢个男仔，如果佢真系要讲自己嘅生活嘅话，其实对于佢嚟讲，佢生活就只不过系按住时间表，佢要照顾一个双脚系行唔到嘅爸爸，要抱上抱落，就系咁样啦。咁所以佢即系呢个 欲望，即係佢逃離呢一個咁嘅枯燥、呢、這個咁嘅負擔嘅生活嘅一種欲望，就令到佢就做咗以下嘅呢一大扎嘢啦。即係咁，當然佢初初可能只係覺得過癮嘅啫，即係喂寫下我朋友屋企啦，入去睇下人哋屋企係點樣啦。咁點知佢就同呢、這個即係老師咧，就兩個即係一隻手掌啊打唔響啊嘛。咁佢哋兩個就好合拍咁，一個中意睇，一個中意寫。咁啊，點知就滾出最尾嘅大頭佛。咁全部就係因為即係唔滿足於現狀，無論你而家呢個現狀係點樣，佢就係唔滿足，佢想要另外一啲嘢，咁就令到呢件事就係不停咁樣滾啦，咁樣啦。 咁呢個學生同埋個老師其實當中都有一啲嘅可以話係相似之處喺度，佢哋係咪都即係想逃離呢個現實嘅嗰種諗法，先至會沉醉於呢一個創作嘅世界當中，咁先至會成立咗今次呢個戲。如果唔係即係一個啱啱所講啦，兩隻手掌拍 一隻手掌拍， 咁啊要兩個先至拍得響，咁根本就係兩個都唔想留喺現實嘅世界，兩個都覺得現實世界太枯燥啦，兩個都想揾另外一個佢哋鍾意嘅世界，起碼情節上面佢哋會繼續追落去先啦。即係生活上面嘅嘢實在太悶啦，對於佢。 同埋我估可能對於佢嚟講，教書都係年復一年都係咁。你今年教邊班啊？二 C 班啊，出年教邊班啊？二 B 班啊，即係都係一模一樣，都係 repeat 咯。咁所以佢就更加需要嗰一種刺激咯。咁而當你嗰樣嘢係即係當然滿足你嗰樣嘢係只係一個 imagination， 即係一個想像力嘅時候，咁其實佢真係無限遠嘅，即係中意點都得嘅咁樣。咁不過今次呢個男仔就好似好。好聰明，就係利用咗偷窺呢一個慾望咯，即係其實根本就係一隻字。八卦， 佢又唔單止八啊，即係八嘅話，我哋就會諗係我哋其後一步啊，食下花生咁樣去睇。但係佢又唔係啊嘛，佢真係去即係投入喺入面，甚至係有所行動去做一啲嘢，而令到個小說好睇。咁呢個就係即係佢想好寫實咁樣去呈現一啲嘢出嚟，而必須要親身經歷嗰樣嘢，佢先至會咁樣寫。咁當然之後就有一啲嘅結局上面嘅嘢就唔係話。佢真係咁樣去經歷啦，咁但係佢都係一個投入嘅分子嚟嘅，佢唔係真係齋食花生嗰只，佢哦諗到啲咩寫咩咁。 跟車太貼啦，佢其實係。 因为佢太中意嗰个角色啊，佢自己入面都有讲到，佢唔会想放低嗰啲角色啊，佢想继续发展嗰个故事落去，咁所以佢必须要喺现实上面去做一啲嘢，令到佢喺文字上面嘅角色可以继续推进落去。咁呢个亦都系哇，佢对于嗰样嘢嗰个沉醉嗰个力度系咁大啦，见到。 同埋有一样嘢，我觉得好得意嘅，咁就系咧，佢会睇下嗰个学生写嘅嘢咧，佢会见到自己咯，即系佢会将俾人写埋落嗰个周记度啦。咁跟住佢老婆发现我都俾人写埋落周记度啦，而嗰啲系幻想嚟噶啦，即系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一个亦都系即系好得意。即系如果你想象如果系你嘅话，你无端睇紧一本小说，无端端讲紧你，即系咁你会觉得点咧？咁呢样嘢又系我觉得啊，佢真系好聪明去将人。摆喺一个嗰个情况，你就会好想继续去睇，继续去追落去咁样咯。 同埋好搞笑嘅，有啲位都系，因为我哋喺嗰间屋入面咧，有几场咧，我哋直情见到个老师喺间屋入面出现咗啊！大家记唔记得？咁跟住就系即系其他嘅人就会 freeze 咗，唔喐嘅，跟住就剩翻嗰个老师同埋个学生，跟住两个人喺度对话，跟住落去剧情发展系点样啊？跟住就见到个男仔同个。媽媽喺度錫啦，跟住個老師一轉眼就會見到嗰個媽媽個仔仔啦，跟住喺隔離望到佢哋喺度錫緊喎，跟住啊，終於俾佢見到啦咁樣。咁佢突然之間個老師擺咗喺間屋入面嗰個位置度咧，突然之間覺得咁呢啲嘢實係假㗎啦，但係唔係喎，又好似有啲真㗎喎，更加令到大家喺度諗，個老師投入咗喺個戲入面啦，而究竟嗰啲嘢？但是真定假呢又会多一层俾大家諗到嘅嘢。 係个老师嗰个身份其实都系一个佢里面嘅内心挣扎嘅来源啦，即系佢又会系一个佢学生嘅作品嘅指导者啦，同时佢亦都系读者啦。咁变咗佢个介入其实系源自佢作为读者一个好想睇嘅欲望啊，定还是系一个老师俾佢好想写嘅欲望？其实两样都同时咁样去推动紧佢去做一啲越轨嘅行为去帮呢个学生。 我想问翻你哋，你记唔记得咧呢套戏最尾最尾最尾最后嗰句台词系点样嘅？ 待续 有留意， 好有記性啊！係啦，咁佢就係嗰個男仔講代讀，咁佢每一次喺個周記度咧都會寫代讀噶嘛，咁就令到嗰個老師哇好想睇，咁亦都係咧，我哋知道通常都係一啲小説先至會咁樣寫噶嘛，咁、但係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個編劇就將觀眾即係一路睇呢兩個幾鐘頭呢個戲嘅觀眾就擺咗喺老師嗰個位，而呢個編劇咪就係頭先嗰個學生咯，即係佢一路就用好多嘢去引你引你。繼續去睇呢個戲，繼續咧去聽佢講曬，其實佢係想講啲乜嘢。所以呢一個本，我覺得係無論佢係喺個故仔本身啦，定係或者佢對於觀眾啊同埋講故事人嘅關係咧，都係一個好完美嘅一個處理咯。我自己就覺得， 即係喺宏觀成個戲入面嚟講，都已經係。突然之間喺最後個位置抽離咗少少去講， 係啊！你忽然間會發現， 其實我之前所講嘅所有嘢都係好似嗰個男仔寫嗰個小説一樣，只不過個層次又再抽咗一層出嚟喺出邊， 多咗一層咯。跟住觀眾忽然間發現，咦係，我啱啱就咁俾人呃咗兩個幾鐘，以為裡面嘅愛恨情仇係真嘅啦，但係都係一場戲啫， 都係一張張嘅紙，都係一個劇本入面帶出嚟嘅。咁所以話今次咧帶俾大家呢、這個。偷戀隔離嘛，都係唔好講個中文名啦，都係講翻《In the House》啊，《Donna Mason》呢一個嘅電影一套法國嘅電影，一個十分之好嘅劇本。今次由啊鍾燕思阿師咧帶俾大家嘅。咁我哋今日嘅一劇之本咧，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